自己的意志，应预先付嘱家人。为一家尊长的人，不要以谈临终的常事为不吉祥，而忌讳不谈。事关临终前后的切身利害，也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大问题。家庭中男女成年人都应该了解的。时光很快，尤其老年人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将本文与家人参考一下，以自己决定的意志，明白付嘱家人最为上策。一般中年以下的人对此问题可能不甚关切，老年人若不将自己的主张预先付嘱家人，则临终之时，心里虽清楚，有话要说，无奈口已不能言语，家人若处理不当，神是会冤枉遭受苦难的。